想亲身去买唐有方产品，大家可以去唐有方总店和工作室，在火炭坳背湾街45至47号喜利街工业大厦11楼 R 室，尖沙咀首都广场分店尖沙咀七咸道南61至65号1楼 F152号铺，即是金马伦道百乐酒店隔离，尖沙咀港铁站 B2 出口或者尖沙咀东港铁站 P3 出口。营业时间星期一至日中午12点半至晚上7点。另外可以去太和有机农墟，地址是大埔太和路消防局隔离，大埔港铁站 B 出口。查询电话36981219或者 WhatsApp 去63987266。唐有方为你寻回甜的滋味。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啦，咁啊講起紐約華人嘅，我哋都係講幾年都係唔明呢啲人嘅心態，究竟係點樣啦，咁好奇特嘅。 亦都多得嗰啲紐約嘅華人或者美國嘅華人，可以幫到香港，幫到下香港嘅民主進步嘅。 係有兩種嘅，有兩種 錢嗰度， 唔係有兩種嘅。OK， 咁但係即係部分就會係呢啲咁奇特嘅諗法啦。OK， 咁啊翻嚟，其實講下嗰、那個即係。其實嗱，要傾嘅嘢雙方嗱，我哋係咁以簡單數下先啦，數咗先啦。咁啊嗱，有啲咩會將會兩條友會傾啦。咁主要其實就可能就係呢、這個大家都吹得好緊要嘅網絡安全， 係、 okay， 網絡安全會傾啦。跟住仲有咧就南海嘅爭端可能又會傾啦。咁仲有咧就係、是、呢、這個仲有啲咩咧？仲有就其他就應該都係經。經濟上噶咯， 係啊， 特別係人民幣啦， 最重要。 我覺得今次最重要就係人民幣 SDR 咯、 即係頭先都係阿習近平嘅政績嚟啦。 咁我諗人民幣就會即係、其實我覺得兩邊都有默契㗎啦，不過咧即係順道過到去就我諗阿習會再好強烈釋出一個一個信息俾阿奧巴馬啦，就係、是、我將會貶呢個人民幣， 你唔好 喺度夾住曬 ，OK？ 咁仲有就可能去到紐約，譬如話見到高盛嗰啲咧，就係、是、你唔好再喺度撳我機啊！ 係唔好撳我機啊！ 係啊 ，OK 啊，即係我呢度托得咁辛苦，你就唔好去撳啊！ 嗱，我但係嚟緊呢個，我喺微信見到朋友圈咁講咧，外國高盛呃全世界，中國高盛即刻中國。阿佬，你真系冇谂，咪谂搞、啊。 唔系，咁高盛有啲动作噶。其实你见到北京嘅高盛咧，如果你话唔系，北京嘅高盛其实系有最近系比较积极系去唱好嘅，即系跟住阿习嗰个，唔系阿李克强嗰、那个大好友嘅路线咧，就帮手一齐唱好中国嗰个经济嘅。咁所以我谂咧就。呢兩個可能係阿習嘅首要任務啦，即係個人民幣同埋就係個暴力沽空嚇，咁、就會我諗會攞出嚟，會攞出嚟講咯。 其實我唔知道你暴力沽空嗰度講過未？其實喺大陸嚟講，其實係散户市嚟噶嘛。如果散户市嚟講，你暴力沽空同啲分有 唔係啊？你有留意最近最大單嘅都話我哋嗰、那個我哋都未開始講嘅 三成 係 分呢啲 中信證券啊，中信證券嗰度背後咧就有即係。即跟翻阿爺講嘅咧，就係話有呢個外國勢力噶嘛，外國勢力其中咧就係有呢個 Goldman Sachs 噶， 你都仲有多單要購買噶啦。 就算係咁，成個中國得差三成係喺呢分佬度啫嘛，呢分公司度啫嘛。 喂， 散户市嚟噶嘛，大佬。 阿牛， 佢唔同香港又唔同啲，香港就基本上就係基金市。 我哋得三零散户啫。 喂，你就真係有所 講翻人民幣好撚過啦。 誒，咪俾你答埋先。 唔係你啊，真係有所不知啦。點解一定要撚咗嗰扎所謂美國嗰扎 iBank 嘅咧？全部高幹子弟過入去嘅都係入翻 iBank 㗎。因為點解？喂，嗰、那個唔係。关乎于嗰个人， 影响唔大啊嘛，得个三成， 影响梗系大啦。 唔系人嘅质素问题，系消息嘅问题， 仲有党派权力斗争嘅问题啊嘛。揿佢嗰啲系边啲人啊？ 大佬，嗱，但系够顶攞咪跌晒三成。 但系今次咧，即系要咁样讲 咧， 即系头先杰斯讲啦，即系联储俾奥巴马嗰封信就当然开放嗰个市场，除咗所谓。排即表面上開放就一個貨物或者一個經濟嘅市場之外，另外一個就係貨幣嘅市場，咁一定係人民幣 SDR 啦。咁、今次一定會過去聽 SDR 噶啦。咁亦都相信嘅就話，阿習最後行出嚟講嘅就話人民幣係一定唔會貶值嘅。OK， 咁、但係大家放心地就係呢句説話係好。 你先，阿德你話係阿習會講人民幣唔會貶值， 係 OK 得， 係啦，阿習會走出嚟 係唔會持續貶值。 講呢樣先啱啲， 因為會。翻即系会， 因为始终 到时稍后就要玩食字 get 噶啦， 系啦， 因为我冇话过会唔会一次过贬值啊嘛， 系啦，咁第二样嘢嘅就系即系呢个就， 但系即系我讲私下佢一定会话单定声俾呢个奥巴马听，我都之前我都讲过就系两个动作佢必须要做嘅喺人民币贬值之前，就系要同美国讲掂数 ，OK 有个默契。第二就是、 因為外債太多嘛， 唔係同埋就係你要俾定個準備俾美國佬啊嘛，因為打個股票市場會狂跌噶嘛， 而且啲美債咧， 唔係仲有 準備就應該有噶啦， 係啊，準備有噶啦，有個默契啊，呢、這個默契要建立啊。第二樣嘢要做咧，嗰個就李克強會搞掂噶啦，就係、是、之前你見到喺大沃斯嘅論壇都係，其實就係要。單定聲俾所有新興國家知道，喂，人民幣即將會貶值，因為佢哋手中係揸咗好撚多人民幣噶嘛，咁你亦都要俾人俾個時間人去消化 ，OK？ 咁所以咧，即係嚟緊，我哋都講過萬七咁多次，嚟緊會有幾個動作會做，就係、是、應該都會喺呢個年尾啦，即係譬如話可能有一嚿好大嚿嘅錢抌落去中國嗰、那個market 度啦，即係谷個內需，谷個基礎建設啦，跟住然之後同時間咧就會。贬人民币嘅，差唔多系咁样做。呢、這个可以会喺十月份五中全会之后嘅事咯。 十月份啊，冇咁早系咪啊？ 唔系五中全会开完就会即将会嚟噶啦，好快噶啦。 我会觉得其实人民币可能会反弹先，跟住先至插落去。 反彈就彈咗啦，個問題今次過去話俾奧巴馬，我相信就係個確實嘅時間㗎啦，即係成個大哥路、 時間表， 係啊個路線圖有 Q 曬喺度㗎啦，今次。 係啊，呢輪我好準啊呢啲嘢。 咁所以就即係話翻轉頭，點解話今次個中即係？兩條友見面咧，唔同過去話即係好多政治嘅爭拗，又或者性，好明顯係大家都係睇錢份上去做嘢噶。你見到幾得意嘅就話，奧巴馬一開頭都講嘅就係冇乜講個人權問題，第一樣嘢就已經講嘅，淨係就話黑客個問題去。好似希望將黑客個問題就帶出一個輿論出到嚟，就冚過曬所有嘅嘢，包括係個人民幣貶值。 因為黑客嘅問題好容易解決啫嘛，呢個易解決嘅問題，咪俾個 credit 俾啊，到時俾阿奧巴馬又俾個 credit 俾阿習近平咯。 唔係啊，我想嗱，如果你講到嗰個網絡嘅安全問題，其實咧唔會，我覺得佢兩個就唔會嘥好多時間喺， 唔係講呢樣嘢㗎， 唔會講呢樣嘢。點解？其實嗰樣嘢喺最近，即係9號至12號，麥建柱去中國同阿賴斯美國安全顧問。傾嗰度其實已經差唔多傾好曬㗎啦，咁你而家將會有一個叫網絡軍控條約出嚟啦，咁我其實冇意思嘅，即係首先嗱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喺阿習訪問期間咧就中國黑客攻擊美國嗰個情況係。低咗好多嘅， 佢系零噶啦。 咁第二咧就系、是、双方其实喺嗰个即系黑客攻击嗰度咧，其实系有分歧嘅。那个分歧喺边度咧？就系、是、话究竟佢定义边一啲嗱？佢其实佢用翻联合国嘅 concept 嘅就联合国个 concept 就系乜嘢咧？就话。國與國之間咧，其實咧係如果除咗發動戰爭之外咧，你係唔應該攻擊對方嘅一啲基礎設施。咁而家咧就將嗰個網絡嘅安全、網絡嘅系統咧，其實係擺埋落去，即係定義埋為一個基礎設施嗰度。咁所以咧。 大家就應該遵守呢條規例，然之後咧就大家唔好互相去攻擊。咁呢個包括乜嘢咧？ 簽咗未㗎？中國 咁大家唔係啊，但係最後簽咧，其實咧嗰個都有個分歧。那個分歧就係乜嘢咧？就係你淨係講，譬如話中國嘅理解，就係講緊咧，就喂我唔攻擊你嗱，但係大家其實雙方已經承認咗，大家有互相攻擊㗎。咁然之後係因為呢個網絡戰爭嚟㗎嘛。譬如你呢個上海有一隊解放軍嘅，唔知咩六三咩不咩唔知咩二九八啊，我唔記得咗咩部隊啦，係全部做呢啲咁嘅嘢㗎嘛。咁佢做呢啲嘢咧，其實就係佢而家講，而家美國佬講緊嘅就係咩？喂，你唔係淨係攻擊我嘅政府部門、啊。你仲有其他嘅行為喎、 啊？ 你有偷嘢啦，偷呢個知識版權嘅嘢啦，或者仲有你起我嗰啲政府部門嘅人員嘅底啦，仲有你攻擊我啲醫院啦，仲有攻擊啲私營嘅銀行啦，甚至攻記唔記得最近喂早嗰排嘅時候，你仲容許你嗰條肥仔僆阿金阿肥仔金 ，OK 搞呢個 Sony 啊嗰啲咁嘅嘢，喂全部係你有份做噶嘛？咁然之後嗰啲又算唔算基礎建設咧？嗱呢個咧，其實咧我話俾你聽，到最後見集奧會見完咧，都唔會有一個即係共識喺度嘅。咁到最後咧，其實繼續就係中國嗰啲黑客嚇睇呢個中喺呢個共產黨嘅庇蔭之下，咪繼續攻擊你嗰啲銀行啊、Sony 啊、銀呢個醫院啊嗰啲咁嘅嗰啲咪機構咯、啊。因為嗰啲佢唔界定係一個基礎設施啊嘛，嗰啲係私人機構嚟。 但係咧，其實咧即又要咁樣講嘅話，就係你見到奧巴馬第一個提出就係話。今即係同阿習見面會講黑客嘅問題啦，但係你好少會睇翻，無論係外交部又好，或者中國各方面都好，就係話過去一路都講緊嘅就係好硬去回應噶嘛。你見到今次其實咧，做咗少少動作嘅，早幾日 ，let's say 佢哋講嘅係會將國內嘅大約10万個黑客會控制啦，即係 OK， 簡單啲講就會調查啦 ，OK， 即係好少有啲。你會見到好似善意嘅回應啊，即係所以我話今次其實 好少啦，其實 唔係係比過去嘅所謂中美見面咧係冇咁硬，即係我會調翻轉去睇 嘅，冇咁硬，啱嘅，啱嘅。 我會調翻轉去睇嘅就係話，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今次阿習大過去揾阿奧巴馬嘅係有少少係有啲嘢係要翳去美國去岌頭嘅。即大家唔好睇到中國係好似好強勢地過去，表面上仍然都係嘅， 冇感覺啦我哋。 但係今次係調翻轉，係要好多嘢大家去上喺台面度傾，搞掂冚好曬，然之後先至公布出嚟。所以你見到中國今次係冇咁硬咯嘅説話態度強硬上去咯。 咁而且美國有識做咧， 唔係同埋奧巴馬本身都識 做人，俾咗個人俾阿大陸咧， 俾咗先。 嗰、那個 我交返嗰、那個、 啊、交返嗰、那個 ok 唔記得咩 嘅邊個細佬㗎嘛但係最引貪嗰、那個嗰、那個 咁就仲有啦，即係你講如果講起人呢，咁另外做一樣嘢傾，我諗就私底下會傾啦，唔係呀，就係嗰啲在逃嘅人啦，咁呢、這個即係譬如包括譬如郭文貴呀、仲有呢個令政策啦、等等啦、令完成嘅令政策成日都分唔到佢兩個咁總之嗰兩個因為揸住嗰兩個喂令計劃呢兩個細佬大佬啊，直情係即係中國史路燈嚟嘅大佬，揸住千幾份文件，仲有唔知可能仲有咧好多程式視頻啦，係咪先？係到依家可能奧巴馬未睇完啊，大佬多到仲睇緊啊，咁所以咧就譬如話你點樣放呢啲人啦咁呢個就呢個係關乎到黃岐山嗰邊啦，即係點樣會唔會引導呢啲人啊嘛？呢個都係可能係一個關注點嚟㗎，呢樣都會傾嘅。 但可能會放一放劉曉波。我嚟換一換喎，應該照計。 有冇搞錯啊？你有乜可能 會啦？ 第一， 咪放一啲意見分子啦，可能會。 有乜可能啊？真係冇乜可能。 唔係劉曉波都應該可能會放意見分子。 今時今日冇呢支歌仔唱。 美國成個輿論。 喂，你要俾美國嚟講，做好啲人權。扮一次都有啊，放完之後拉翻另外一件事。 唔係啊，今次其實 我覺得劉曉波有機會。 今次冇連美國嗰邊都冇乜輿論講過話關於人權上嘅，基本上係一系列都係全 我都話你今時今日嘅中國唔需要同你去用呢啲嘢去交換啊嘛，因為嗰個姿態已經係平。即係大家平起平坐咁樣去傾㗎嘛，你唔係已經唔係30年前㗎，喂以前就當呢啲咁 即係意見人士啲籌碼咁樣，我諗今時今日就冇呢支歌仔唱，咁所以 都會嘅，好講啲。哇！你見到 我覺得你一定估錯咯，係啊，即係 唔係我唔係俾咩劉曉波咯，可能係一啲啲政治人物啦，可能放一部分啦。 嗯， 劉曉波嘅機會 睇下會唔會啦， 睇下會唔會啦，唔知大家唔知。估嘅啫，呢啲系。 嗯，咁啊， 当然都想啦，系咪先？ 嗯，咁啊，本来今次就有呢个董建华去嘅，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 嗯， 但系董建华后屘就冇咗份啦。 李嘉诚去咪 啊？咁啊，董建华就话自己咩嘛，自己老啦嘛。 老啦。 咁但系总之就系、是、本来应该照正常情况就今次有份陪佢去 的。唔系噶，就其实 李嘉诚就梗系冇啦，大佬。 唔系、 啊，即系最近咁攞命。 某程度讲真，你知我啲外访噶啦，我又带一啲马云啊、马化腾啊、 嗯、 李嘉诚啊呢啲有钱嘅嗰个去美国签下合约，咁你美国又唔知点样嗌啲标机啊，死捻咗未死啊？死捻咗个系边个 ？Steve Jobs。 Steve Jobs 啫吓，啊呢啲又个一齐签下合约咁样，我咁样。做个气氛友好啊嘛，咁李嘉诚点可以冇份啊？ 咁我解释俾你听啦，嗱，即系最可以攞翻最近一篇文都可以出嚟讲啦。嗰篇文就有一个人叫做吴天浩啦，咁、就喺呢个新华社旗下嘅一本杂志叫《瞭望致富》，咁啊写一篇文叫《别让李嘉诚跑了》呢篇文，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啦。 我立过下啦。 吓、啊，咁就其实好精彩嘅，咁啊篇文其实大致上讲啲咩呢就就佢就話，即係李嘉誠資金外逃啦，咁撤資啦喺大陸，咁佢引用翻最近一篇嘢咧，就係喺上海嘅呢、這個上海世紀匯喺陸家嘴 ，OK 喺陸家嘴嗰邊咧就繼續賣埋嗰啲地產嘅項目，咁啊沽水大約1000億人民幣，咁啊差唔多沽曬，咁啊然之後佢再套埋最近一單咧就係、是。香港嘅長建同埋呢個電能嘅合併啦，咁正式咧就差唔多咧，長和同埋長建咧都已經咧係冇嘢咧係即係喺注資喺中國或者香港噶，全部都係 中國嘅地方啦，一係香港咧，中國地方 註冊、okay? 註冊嘅全部就喺曬海外啊、等等，咁啊做曬呢個安排。咁佢點樣解讀呢、這個即係、李嘉誠呢個行為咧？就認為佢咧就係、叫做即係。冇本心啦，咁啊佢就成篇文咧，其實幾有層次嘅。首先佢就講佢話咧就呢、這個李嘉誠咧就不顧念官方此前對其咧喺呢個基礎建設港口地產等領域大力嘅扶持。咁佢話喺中國嘅經濟遇到危機嘅敏感時刻。但即係話最近今年嘅經濟唔好呢就不停拋售造成一啲悲觀嘅情緒咁喺部分嘅群體中蔓延咁其道義嘅高點呢就已經失守啦。咁低買高賣確實係市場經濟但係地產港口呢啲咁嘅產業恰恰就係中國最唔市場化嘅產業冇權力嘅輔助呢哪裡會有機會俾你去做呢啲咁嘅產業呢合作時就借權力賣出時你就講市場似乎係雙重標準讓人難以淡定。 有冇喂坦白講有冇幫過李嘉誠先坦白講。喂嗱冇人知㗎啦消息嚟自我朋友、因為我嘅朋友呢就喺大陸呢就幫長即係長實啊長嗰啲喺起樓啊。咁佢話呢開頭好早嗰時候呢李嘉誠入去大陸嗰時候呢係諗住做一啲好優質嘅樓房。佢賣得好撚貴嘅。即係佢點樣都要賣貴過其他碧桂園啊咁啲赤腳又好都賣貴啲嘅。諗住係謀取一個暴利嘅。就是、所以好會整得好靚嘅，啲質料好靚嘅。但係去到嗰、那個監管嘅話，喂我唔係訂呢隻嘢嘅，咁嗰啲經工人啊、市領導啊，喂係㗎，你用呢隻啦，用呢隻啦，仲撚衰到咁樣嘅。有一個經理級，唔係經理級，主管級㗎啦，高經理嘅，就係質就可以話，喂你呢、這個 地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地盤用啲嘢我唔要，我唔係我要嘅、哦。 嗯， 跟住冚家產俾人拉鳩咗。 嗯，你講出咗、啊，你講出咗李嘉誠喺呢個大陸做生意嘅難處㗎啦。呢啲古仔其實已經係、即係好多年都有流傳㗎啦。咁同埋即係我自嗱，我只要想補充一句，因為 大朋友你都識㗎，其實 唔係唔係，我只係想補充一句，就係話其實從來咧，李嘉誠喺大陸嘅投資。如果你相對翻另外嗰幾個富豪咧，係唔多嘅，或者佢係咪最早行入去大陸咧？基本上都未必係。你如果最早唔係講緊地產嗰幾個、 okay. 新世界可能係比長實係更加早行入去嘅。同埋即係我你頭先咪講咗嗰樣嘢咯，即係譬如話你話喂跟足規矩做嘢、其實即係可能呢、這個就係可能呢個李嘉誠嘅其中一個盤算，就係、是、話喂，如果我要繼續喺大陸發展個地產嘅事業咧，佢見其實好簡單嘅啫，佢見到兩樣嘢啦。第一就係話你可能要做好多違法嘅走法律罅嘅嘢啦。 以我朋友咁講咧，其實你都識嘅，個網友嚟嘅，即係驚做臭自己個檔。 唔係，咗第二樣就係明眼人都見到嘅，就係話長遠其實嗰個地產喺阿爺心目中亦都一個策略性產業。大部分你要同佢競爭嗰啲，唔係一啲普通嘅地產公司，佢哋有背有中方、有國家嘅背景噶嘛，保利呢啲咪係咯。你而家反而調翻轉嘅就係，如果喂再深水清，點解佢要喺呢個香港嘅地產市場都要淡出咧？因為你好喂好簡單啦、啊。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知道，屯門啲靚地，保利都買埋啦。喂，你根本其實你估淨係個 LETV， 你嗰睇嘅電視係紅色入侵咁咩？你嘅衣食住行都係俾呢個大陸入侵咁㗎啦。所以佢喂呢樣嘢可能咪就係李嘉誠比我哋睇得更早囉。嗱咁佢其實嗱咁 我又瀨曬嘢 啊！嗱我哋再睇埋篇文啦，稿幹嗱佢啊咁樣解釋俾你聽啊，佢頭先嗱佢就將會答你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大陸有冇扶持過李嘉誠呢？佢覺得係有嘅，佢嘅有喺邊度呢？就喺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香港嘅社會就發生重大嘅變化。中央政府呢嘅未來設想呢，就係實現港人治港。但係呢個港人治港嘅呢四個字嘅潛台詞，好多香港人當時都唔太明白。咁佢講明白俾你聽喎，佢嘅諗法就係咩？ 即係佢個三年分。 佢話事實上大陸精英治國嘅理念呢，係被移植到香港，佢成為北京重點倚重嘅对象，唔系香港嘅星斗市民，而系香港嘅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就系形成咗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嘅招安政策。即系话咩？佢话一早喺80年代啊，即系一签署咗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咧，喂，嗱、这个我呢、这个认同嘅，呢、这个我哋都讲系，就 系 搞掂上层啲人啊嘛。包括呢班富豪啊嘛，咁呢個就係所謂港人治港啊嘛，佢唔會俾你一個長毛治港啊嘛，啊即係嗰個特首只係會嚟自嗱、啊，你見到第一個嚟自嘅咪就係商界啦，董建華 OK， 跟住然之後就一係就係公務員佢試過，或者而家就用共產黨啦、啊，即係咁樣，但係你都係一啲即係有又係佢可以控制嘅。嘅人嚟㗎嘛，而呢上流上層社會呢就係、是、即係喺早期佢話俾你聽就係、是、呢即係阿爺特登要籠絡，咁佢特登籠絡嘅時候好簡單，長話短說，咁佢咪要繼續去俾利益俾特權俾你囉，咁所以佢話喂李嘉誠就係喺咁嘅情況之下繼續發跡嘅，佢咁講啊 ,ok, 即係話喂佢話80年代之前李嘉誠似教化㗎咋嘛，黐膠花再發展長江，佢話喺80年代之前，你都唔會見到個長江咁惡嘅。但喺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之後，佢係零舍惡噶嘛。仲有，但係其實佢係講緊錯，因為點解？ 調翻轉嘅。 其實我想咁講啊，喂，李嘉誠當年係收購咗呢、這個和王。嗰下其實係曬到 Collie 俾你所有中國領導人睇嘅，包括鄧小平噶嘛，就係話喂，你一普通一華資。喺當時嗰個殖民地嘅世界，嗰個社會，你竟然可以有能力、有本事去收購咗個英資喎、然之後見到 渣邊都係啦， 呢個先係鄧小平睇李嘉誠嘅、即係嗰個睇重佢嘅一個原因嚟㗎嘛。不過佢即係我照佢篇文讀啦，佢、篇文嘅解讀就係話。 其實喺中英聯合聲明之下， 之前 先釋放好多特權俾佢啊，等佢可以咧將啲生意更加做大。你明唔明啊？ 人哋賺錢啊！是最緊要是賣個產喎，英國 係 賺錢嘅啫、 啊。包括 喺外國賺錢嘅啫， 包括唔係淨係地產，嗱仲有碼頭港口啦。嗱咁、所以佢話 隔離嗰啲唔係佢嘅大佬。 佢話更加喺大陸有好多基礎建設施，都係有李嘉誠嘅身影，好似深圳嘅鹽田港啦。佢話大陸方面就交俾李嘉誠，一哥李嘉誠如此。二哥李兆基同埋四哥郑月彤亦都如此。佢话李郑兴建嘅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众多香港嘅地标性建筑物咧，冇政府人脉啊，系绝对办唔到嘅。从老大、老二、老三到老四，都系早年打基础，八十年代爆发为巨头华商，呢个系绝非偶然。佢要引，佢要讲咁多嘢，就系要引证一样嘢，就系话 系回归之后先至 系 起嘅。 佢就咪引 我哋共产党， 咪引证翻佢开头佢呢篇文开头讲咯。佢话 呢班捻样就红色资本家嚟嘅， 你冇权力嘅辅助。你點會可以得到機會呢？啊，即係佢講緊就係你嗱，其實好啱香港星斗市民睇喎呢篇文，我覺得，即係為佢真係為大家出口氣喎。佢一路佢係借李嘉誠繼續屌埋呢個嚇、四大地產商，全部係將佢一網打盡嘅喎。講到尾其實咧，差唔多全部就係咩？就係、呢個以李嘉誠為首嘅。嗱、呢、這個犯罪集團嚟噶， 冇 錯，四人幫嚟噶喎，咁、然之後佢仲講到咩？佢話喂，呢班人啲衰人咩？榮及己，身還不夠啊，仲要財富勢集啊，即係話咧有榮有啲榮譽啊，集曬自己一身都唔夠，仲要勢集。咁佢又舉咗個例就係話喺2003年嚇、時任呢個政協副主席嘅霍英東率領82人嘅商界知名人士訪京團裏面咧，呢82人裏面啊，富豪啊有40個，其中然之後咧，其餘42人咧就係家眷嚟嘅。嗱，佢就舉翻啲咁嘅例，咁所以佢就話：喂，即係呢班人其實已經舐到盡㗎啦，然之後仲要。仲未講完喎，佢仲要將呢個今時今日香港個經濟嘅衰退、即係又話咩已經落後於深圳啊，落後於新加坡啊，更加好似左耳診講落後於比呢個澳門啊，全部歸咎四大富豪。 Okay. 就係佢話咩？你呢班人唔轉型啊嘛？佢話全世界揾唔到似香港咁畸形嘅嚇、頭十個富豪咧，有九個都係做地產嘅。佢執嚟係咪好啱聽先？ 啱聽 喎，真係好啱聽嘅喎，係咪先？然之後最後講埋啦，最後嘅話咩？呢班人啊嚇。未来啊，以李嘉诚为首呢班犯罪集团应该在香港做啲咩？做三样嘢。第一啊，发财要立品啦，唔好再做啲咧舐利润舐到尽嘅生意。 咁汕头嗰大学算唔算系发财立品啦？嘉 诚哦，唔知喎、啊，咁佢冇提啦。 唔要啦，嗰啲唔讲。 嗱、咁佢就话咩兼顾民生就回报穷人啊？佢、话套用李嘉诚讲嗰句说话啊，不赚尽最后一个铜板。咁佢话佢补充，佢不仅如此啊，未来仲可能系不能光想赚最大嘅铜板。即系咧，叫佢发财立品，做多啲咧，即系公益，唔系做呢个咧，即系做一啲咧，对社会责任、扶持穷人有责任嘅一啲经济，甚至系咩？大陆而家经济唔好啦，咪就系需要你呢啲咁嘅大资本家翻去，就投资咯，唔系沽水走人，唔系撤资啊嘛。嗱，呢啲咪冇道义。第二，讲埋第二先。佢話第二就係穩定香港，擔起商界領袖嘅責任，大家好容易明啦。咁佢話即係佢話李嘉誠可以撤資，亦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係唔能夠秋風落葉一掃而光啊。咁第三就係咩呢？第三就係必須要做更多善事，經營社會事業，經營一啲企業為商人本職，但係呢睇中國尤其需要經營社會喎。哇！我真係未聽過啊！佢話呢種經營社會就唔係簡單嘅勾搭官府、搞好政商關係，而係切實咁樣對社會廣泛領袖領域嘅事務做出貢獻， 就好似做教育啊，做社会保障啊，扶贫啊，科研啊，等等。 喂， 你讲如果做得呢三样嘢，嗰、那个就唔系叫商人啦、啊，你黐捻线噶，真系系咪先？嗱， 但系唔系噶， 俾你夹系俾你 comment 埋先。 我就好简单，你知啦，其实我哋都唔中意好唔好中意有钱佬噶啦，我哋。 系， 但系呢次唔系、啊， 嗯， 我觉得聪明、啊， 边个聪明？ 梗系李嘉诚啦，大佬，我屌你老味唔肯走啊！喂，坦白讲。而家你坦白讲，你话扶持嘅，今时今日你扶持紧边一啲富豪先？唔系你四大地产商啦嘛，都唔系你方英东啦嘛。喂，你除咗你李嘉诚之外，呢四大富豪之外，喂，而家佢系扶佢唔再诶俾啲优惠你哋。就算你几好倾嘅话，你即时而使亦啦。以前江泽民嚟到香港住边度啊？住李嘉诚嘅酒店噶嘛。 系。 而家你習近平嚟香港住边度啊？ 咁咪冇嚟咯，香港喎，好似冇 啊， 以领导人身份冇，系 会嚟都唔系住啊李嘉诚嘅。 我唔记得上次李克强嚟嗰阵时系住边度啦，我就唔记得啦。 知好似住君悦， 系咪住 Hyatt 咧？好系，而家好似住 Hyatt 噶嘛，系 住君悦， 系 好似唔系住李嘉诚嘅酒店 啦。系啦系啦， 以前阿江泽民点啊？系次次李嘉诚包咗佢个自己嗰间酒店。咩？ 咁啊，即系话你李嘉诚系光派咯。 你光派，你知系咩结果啊？ 哦，你就觉得系咁样推断？ 徐才厚咪光派咯，系咪先？喂，你又埋呢啲人堆，喂，我点信你先 ？OK， 唔紧要。你当时譬如你喺大陆，你系真系可以搵到钱嘅，又唔系一个富豪，某程度都同阿习近平唔妥嘅人有啲关系嘅。 嗯， 今时今日唔扶持你，好应该啊。喂，我啲资金。坦白嘅啲啊，我唔係講李嘉誠啊，呢陣時我驚俾人告 ，OK？ 喂，我啲資金可能有啲曾經會醒過俾阿徐才厚嗰邊嘅喎，或者阿江澤民江派嗰邊嘅喎，而家俾你撩翻出嚟，我仲得了嘅？我唔設知， 嗯， 我係唔係李嘉誠，我都設知啦，講真，喂，危險啊！而且又唔見到你可以扶持我啦，咁多年啊，而家喂我就講下碼頭，你喺我隔篱系盐田啊，开咗几个货柜码头，冇我份嘅，我你玩开垄，我即系我玩开垄断噶嘛。喂，你哋喺度抢我生意。 唔系要补充，盐田港其实完全唔系由呢个李嘉诚控制 嘅，唔正止系佢嘅，佢有份嘅啫。OK， 但佢大股东嚟嘅，盐田港 OK 吓、啊。喂，大佬，而家你唔再帮我手，而且某程度我可能有痛脚喺度嘅，我点解唔走？ 嗱，我 走咪聪明咯。 嗱，我又尝试下，嗱，到我去解读下呢篇嘢啦。嗱，我嗱睇下，其实稍后咧睇下我同阿牛系边个啱啦。我哋有两个睇法嘅，其实嗱，首先呢篇嘢咧，我一睇完咧，我觉得几精彩嘅。OK， 写 睇， 同埋我觉得第一，我唔系第二样，另外我觉得几啱香港人睇先啦。咁我哋又唔知道呢个吴天浩系边个嚟噶 ？OK 噶，咁佢本身咧，其实篇文咧就喺微博，佢自己个微博度转载，即系上载先嘅。上载咗之后咧，稍后先转载去呢本聊网。望致富道，咁如果大家有睇开瞭望致富咧，其实如果大家唔中，我都会立下即系，其实呢本咁嘅嘢咧，就好鬼死似环球时报嘅。咁你如果大家有睇开环球时报咧，就大家我唔知道你有咩感觉啦。环球时报就系极左噶嘛， 交 啦吓，咁写埋啲嘢就好捻偏激啊等等啊，成日都会系咁啊。嗱，我想讲咩话俾你大家听就系乜嘢咧？其实咧。佢哋会好多时写呢啲文章嗰啲人，或者摆喺呢几本杂志度嗰啲咧，其实都系要嚟招呼大陆仲有一个极少数嘅一个咧极左嘅市场嘅。 嗯、 OK， 即系咧极左保守嘅市场嘅。OK， 咁咧呢、這个又唔系会 hurt 到即系共产党个政权嘅。咁咧而佢系会留一个空间咧，系俾啲人咧。系去写一啲咁嘅文章啦，系去嗱呢啲，如果你问我咧，呢、這个吴天浩咧就漫无嚟啫，即系条漫无写篇咁嘅文。嗱呢篇文佢 大 V 嚟啫， 喂佢又唔系闹呢个共产党，冇问题噶。咁然之后佢就摆一篇咁嘅文上去，咁啊就觉，然之后咧就写出佢嘅睇法啦。 屌闹李嘉诚嘅， 佢嘅 屌你试下微博睇大。 佢嘅睇法就系屌柒李嘉诚撤资啊嘛。OK， 好啦，嗱我翻嚟咁讲啦。其实我点样去睇李嘉诚嗰个所谓撤资嗰个动作呢、嗯、首先就係好嗱面嗰阵呢其实佢出咗名㗎啦、 嗯 啊。即係你话领导人唔妥佢呢其实呢历代都有嘅其实包括阿江嘅年代都有。唔妥有两个富豪呢 中國領導人呢就最唔 Q 鍾意嘅，一個呢就係李嘉誠，一個呢就係韓新。OK， 但阿哥好 friend 喎， 但你聽埋先啦。因為李嘉誠有個好撚衰嘅習慣，可能叫衰，就係咩？喂，佢全部其實咧係計賺蝕嘅啫嘛。譬如舉個例啊，以前最出名咧就係咧好撚多呢個中資紅籌一到香港上市咧，咁你梗係要喂一上市梗係要送啲股份俾啲富豪噶嘛。喂，阿四叔嗰啲咧。就為咗表示忠心咧，佢老虎蟹都唔放噶，即係咧，喂升到1000蚊一股佢都唔會放噶嘛。李嘉誠啊，唔係嘅，佢會計嘅，嚇，同埋佢大部分成日佢都係揾一個最靚位咧，佢就會 good 咗佢，跟住套現，咁然之後咧，所以咧有多有即係咧落，其實咧個圈子入面咧，好多人都已經話佢喂呢條友係呢條友咧係淨係即係好自私嘅，即係計自己個利益嘅，即係咁樣。嗱咁啊有一種咁嘅説法啦。但我想再講嘅，你要再深一個層次睇，即係點樣解讀李嘉誠嘅撤資嗱，的可能就會明白我講咩。呢個咧其實係為咗下一年準備出去互聯互通一路一帶打世界波嘅一個準備嚟嘅。嗱，點解我咁講咧？就係咧，你喺嗰個打互聯互通一路一帶嘅嗰個過程裏面咧。我哋之前其實都有透，即係都有講過啦，即係話如果你係阿爺，你出去打呢場波 ，OK， 我哋舉個例子，你就嗱有幾間 potential 嘅公司啦，第一就係可能係呢個中信啦，咁中信咧嗱，即係譬如阿的好熟咧，就阿的都講啊，喂呢間嘢都係東南亞啫喎，啲關係都係，咁呢間你頂盡啊，你都係出去打亞冠嘅啫，大佬係咪先？咁你邊個打歐聯呢？咁你打歐聯嗰個呢，你就一定係要揾到李嘉誠，因為你好簡單，你淨係睇嗰個長健合併，你就睇到個影像啦、啊。喂，除咗李澤楷、李嘉誠兩仔爺，跟住到霍建寧，再數落去 嗰、那個澤楷嚟嘅， 嚇唔係啊？李澤楷，我講咗澤楷，再到數到霍建寧，跟住再霍建寧下面嗰啲已經係西人嚟㗎啦，講英文㗎，嗰啲招喂教，咁你喺阿爺，我都話。我哋好早呢其實已經覺得呢件事係唔尋常㗎。撤資其實係乜嘢？係喺李嘉誠，如果你問我喺李嘉誠同習近平有默契地之下撤資。點解要撤咗？點解要撤資？係要淡化嗰個中國嘅背景㗎。嗱你睇另外一個呢 喂好先。系李嘉誠根本個中國背景都唔強啦，歐洲背景強好多啦，係咪啊？ 喂，唔係啊！你睇長健就係啦，你睇長健佢嗰、那個你睇歐洲嘅電信啊，喂，點解啲人信佢先？大部分喺歐洲同美國啲人信李嘉誠，就係覺得李嘉誠個中國背景唔強啊嘛。我舉多例俾你聽啦，就仲有一個都係可能有資格出去打歐聯嘅，嗰係邊個咧？王健林咯。但系王健林，你睇最近喺西班牙嗰啲买地买楼、地产、房地产嗰啲发展咪咯？喂，全部系俾人将军嘅，拆呢度唔得，拆嗰度唔得，佢真系当正成个西班牙系大陆嚟噶嘛？喂，你咪见到喂嗰、那个嗱，当然啦，佢可能嗰、那个文化差异啦、思维嗰、那个落差啦，但系肯定仲有一样嘢就系咩？我擺明知道你呢條咁嘅大年佬係幫阿爺喺度買嘢㗎嘛，係人都知㗎啦，連倫敦都知道啦，不過倫敦等錢使咁解㗎嘛。喂，你估倫敦唔知咩？咁所以如果你要一個真正呢、要打歐聯嘅一個互聯互通一路一帶呢，李嘉誠做定曬呢啲準備呢，其實係可以長遠呢係幫呢、這個幫阿爺係可以做到好多嘢㗎。 坦白呢個就係我睇法囉。你意思就係阿李嘉誠撤資系同阿爺夾計嘅，同阿爺夾埋嘅， 系有個默契去做定呢樣嘢咯，系啊，同埋其實仲有就係咩嘢啫？仲有嘅就係喺香港啊，佢揸住曬嗰啲衣食住行嗰啲策略性嘅產業咧，其實慢慢咧就會將佢咧褪翻去俾一啲即係話俾你聽啊！嗱，我唔知個過程係點，但我話俾你聽，好肯定個結局。嗱，呢篇文咧，我先講，我等等陣，我再講個結局。我想講個係香港嘅結局啊。OK， 但我想講呢篇文，你係李兆基，你係鄭月彤，你睇完啊，話俾你聽，驚嗰係佢嘅嗰幾 個。 係 啊， 佢哋會諗翻嘅就係咩？喂，佢哋經歷過啊，包括可能唐英年個路啊，唐英年啊，佢嗰啲啊，全部都會驚啊。點啊？你睇到？ 仲有一種聲音，其實係好似打土豪鬥地主 ，OK， 然之後共即係人民公社嗰啲咁嘅聲，嗰啲咁嘅味道咧，仲有呢一種聲音喺度啊嘛。喂，大佬，呢個係當年五十年代發生過一次噶嘛 ？OK， 嗱，我想講個結局係咩咧？我想講中國嗰個結局，你講先，你講先。 我補充多你少少樣嘢就係，即係其實呢篇文咧忽略咗一點嘅，好多人咧喺成件事裏頭咧，長健同埋電能實業兩間公司合併，最後長健食電能係一個咩咧？其实李嘉诚做了一个好聪明的动作，就是将去殖化这个问题。 是。 电能是一间什么公司啊？六号仔。 他又真的去殖文化啦。 前身是什么？ 左耳产。 港灯 ,OK。 是啦。 他最后李嘉诚是揸住一个 branding 的，就是长江。你见到长和和新的长江基建实业 ,OK。整件事是去殖化的。即是这件事，这件事大家好 想。这个就是我想呼应阿迪讲啊。就係話嗰個香港嘅結局咧，你睇到呢啲策略性嘅產業，今時今日咧，呢二十年咧，叫做成功由英資撤到去變咗華資， 嗯， 但係到華資下一步係咩、 就是、 其實就會擺翻曬俾國企， 嗯， 嚇、啊、啲國大佬啊，呢個黨產嚟嘅，呢個係中國嘅香港啊，即係喺阿爺嘅角度啊、 嗯， 所以咧其實係逐步咧，首先。即係呢個過程可能好漫長，但係呢就係喺而家嚟講，可能就係話咩？嗰啲策略性嘅產業要 hold 喺阿爺覺得信得過嘅一啲佢所謂嘅華商嗰度、嗯、，OK。但係慢慢呢其實呢啲呢全部呢會慢慢會褪翻曬去俾呢、這個即係俾呢個國企呢個過程呢其實你相對翻五十年代係做過一次。OK， 但係呢嗰陣時冇咁文明，今日文明啲，今日就係咩？我有默契地同你呢班華商呢攞返晒所有嘅嘢嚟 hold 住，你唔會唔俾我㗎今時今日。嗯、但係嗰陣時呢就大撚禍啦。嗰陣時喂打到49年毛澤東講乜嘢，雖然我哋行共產主義，但我哋歡迎資本家呢喺中國呢繼續做生意，我哋唔會搞你㗎，你放心 ,OK?跟住唔使到十年啦，咪、嗯、全部將佢共產曬咯。你有本事，唔係你咪走咯。佢放你走噶，你咪走爛咁樣走咯。喂，所以點解香港先得益噶嘛？嗰陣時，跟住啲有錢佬啊，做紡織啊，做啲做實業啊，做呢個製造業，你咪走撚曬嚟香港咯，開廠咯。佢就係咁樣嚟。但今時今日咧，佢唔需要用呢招，但係佢已經其實係有默契地嘅。即係嗱呢個當然啦，我冇豐收嘅。只係我自己純粹我自己睇法、嗯、但我早其實我好早已經覺得李嘉誠其實唔係你要諗下八十幾歲人玩咁撚多嘢做乜啦，即係如果你話好似坊間或者呢條友睇嘅全世界都咁睇㗎啦，佢對中國冇信心，佢撤資 ,ok, 喂玩嚟做乜，即係八十幾歲其實佢要吞喂 嗱你話 佢嘅動機其實就要喂佢要擺好成個格局俾佢嘅仔，佢第二代嗱好簡單，佢作為一位爸爸，佢最緊張嘅其實佢兩個仔㗎嘛、嗯、喂大佬，如果你而家因為咁樣撤資啊，你得罪咗阿爺啊 ,Suffer 嗰个系边个，系李泽钜啊大佬。 唔系同埋另外另外一方面呢用。 喂讲真嘛，你唔撤资咪得囉。 唔系 咩， 我话俾你 咁做啊，屌、 啊。我话嗱用另 外。我哋唔想得罪李泽钜。唔想得罪，即係唔想將來你就係同阿爺關係唔好，你而家唔知知咪得咯。 嗱，用另外一個角度，用另外， 喂，假如有需要咧，俾我答埋佢先。佢真係一隻牛嚟，好簡單啫嘛。阿刁文牛，喂，大佬擺好曬成個呢個格局啊，佢個仔可以代表國家變咗國家隊噶咯，跟住然之後。即隱形國家隊啊，然之後行出去啊，買嘢。喂，你諗下有咩生意？會有後面有條咁撚大嘅水喉可以逼住你，你差唔多唔使死咁滯㗎喎。然之後喂你睇下，而家已經成個歐洲嘅電信都俾佢搞連埋啦。係咪先，仲有石油有剩。喂佢仲可以搞其他嘅，佢仲可以幫阿爺走出去互聯互通一路一帶。喂嗰、那個生意嗰、那個潛力啊係幾大啊。 你諗到。其他外國人諗唔到 ,ok? 唔係應該咁樣講。 唔係啊，唔係諗唔諗到，唔係諗唔諗到啊，佢係要做到成個格局。 係做得到。 其他 系 外国人，其他人唔知你做你做 唔系啊？你听埋先啦、啊。你长，因为你成个长江集团呢几喂呢几十年都系噶啦。喂，大佬有每间公司有信誉啊，嗰个信喂佢嘅信誉其实系好好噶。喺喂， 我觉得 同欧洲人做生意，同美国佬做生意， 甚至佢入大陆嗰时候都希望做啲好好嘢嘅。 冇即系你话喂系人都知道佢系中国人，系香港人。但係 at least 係咩？佢有一個西方嘅思維啊嘛，佢行，然之後佢下邊個團隊全部係西人嚟噶嘛。喂，佢點樣 compare 啊？佢都係咪好過王健林，好過呢個中信先 ？OK， 然之後喂，呢、這個係優勢嚟噶嘛？ 夾計我唔信咯。 唔係同埋喺阿，同埋喺 你話優勢我信咯。 換個 但你又夾計我 唔係換個角度去諗啦，喺阿爺 諗下先啦， 喺阿爺嘅角度，喺阿爺嘅角度眼中啦，就話咩？即李嘉誠去到呢一個位可以做到一點，就係話佢真係差唔多等同於當年嘅英國嘅，即你諗下佢 set 嘅地喺成個世界嘅地圖裏頭，嗰、那個公司等同於一個日不落帝國嚟嘅、嗯，你已經係鋪滿曬所有成個世界嘅地方，咁喺阿爺角度係你究竟打佢啊，你定係利用佢先？即呢個係好重要。第二樣嘢嘅就係話。一定要去揾一间嘢出到嚟，第一系识得同外国人沟通啦，第二嘅就系话佢有一个文化可以沟通得到，或者成个团队嗰件事，因为行出去就系另外一个世界。咁好啦，而家成嚿嘢你见到二十年前由卖个铲，差唔多二十年前啦，99年卖个铲开始攞咗一个欧洲嘅电信。我谂即系我都相信嘅系，当时阿爷唔会觉得佢自己行过去欧洲，但系李嘉诚系有咁嘅眼光。 因为仲有，因为嗱，即系最后讲埋啦。 OK， 即系仲有一个，即系其实你嗱点样谂？点样？譬如好多人都系所有人觉得李嘉诚撤资就会脱离嗰个同中国嗰个关系，其实系好愚蠢嘅。即系你谂下，喂，好简单，佢如果你系佢，你都会明白一个道理就系、是。喂，如果阿爺要拉你扎句呢，我理得你嗰啲公司系喺法属处理群岛，亦话系喺火星啊？只要你一过嚟深圳，我就有萬七咁多条例，咁多个理由可以拉你噶啦。所以呢嗰、那个互相牵制系永远喺度嘅，李嘉诚都会明白嘅。 Okay. 喂，唔会咁样走得甩噶。 我最后 所以其实呢个一定系我即系我嘅睇法就系跟住坚持，就系、是、有一个有默契去造成而家嗰个格局，然之后方便佢出去准备嘅其他国家。 我最后佢唔讲噶啦，我唔讲噶啦，喺呢一节啊。 好， okay? 如果呢一样其实阿杰斯你讲系啱嘅。其他地产商都会撤资，我唔见到其他地产商撤资，冇理由净系做一个李嘉诚出嚟做神。Sorry， 共产党唔会。 我就最后讲多个 point 咧，就系话咧，你见到李家同大陆嗰个信任嘅关系喺香港嘅就系咩？就系谂深翻层，成个共产党从来最重要控制嘅就系媒体。李家系差唔多揸咗香港一半嘅媒体嘅，无线。跟住仲有新城， 我份信信到 嗌呀 ，Now TV，OK，、okay, 你 话捻咗唔捻讲， 你仲有连埋即系所有嘅其他嘅报纸咁计，即系佢揸咗好多呢啲嘢，呢个系一个值得去谂嘅嘢。 好，大家谂法最好啦， 大家自己谂。 我哋又继续休息一阵，翻嚟咧就嘅讲下另外一啲嘢 ，OK。 Forget time and place. Hold me now. Don't let go. Though it hurts, and we both know the time we spend together is gonna fly. And everything you do to me is gonna feel.So right, baby, when you're loving me, I feel like I could cry. 'Cause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to keep from loving you. No.Heart beating strong never thought could feel like this.